伤冷，渴望冷静窥探，无边的冰冷也被迫消散。你一切不理给我一刹多短暂，都使我心里思叫不会支撑，心中早已倾斜，你保管多一些，不管飘渺的你，不管我送我那些。都使我多满足也得到意。